OK，欢迎来到 AU Real Talk，我是只 Talk Real 的灵山，镜头后面是只记录 Real 的 Joff。我们是一个新的一个视频媒体的一个媒介，我们每周五会给大家一期节目，是采访在澳洲奋斗的在每个行业的佼佼者，希望大家可以关注到我们。那今天我们很荣幸采访到 Savills 的 Andy 胡，Savills 是全球五大地产行之一，也是历史最悠久的一家。今天我们选择采访 Andy，是因为在这个市场下，澳洲悉尼市中心只有一笔交易价值8000万以上，这笔交易就是 Savills 的 Andy 有参与。让我们走进他的生活，让我们和他进行一个 real talk，看看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今天很荣幸，我们请到了 Savills 我们的亚洲负责人，亚洲部的负责人 Andy 胡思安 谢谢 和大 谢 家 谢， 进行一 谢谢 个简单 兄， 的介绍。我先说一下吧，因为我认识 Andy 比较久的时间，差不多08、09年的时候， 10多年了， 十多年是在哪边你还记得吗？我们 我记得，我记得，是在市中心的一栋写字楼里啊，对，那时候我们两个人还是小鲜肉的， 是， 现在还是小鲜肉， 现在还是我承认啊，老腊肉，老腊肉绝对当不成小鲜肉。那我们说回话题啊，因为 Savills 这个 logo 作为我来说，我是基本上一直看到的，包括我在上海，因为我们当时上海 对 也看到过很多办公楼， 没错， 包括我们现在很多大的展牌啊，大的办公楼，好像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做商业的一个机构。 对， 那很多人不了解，包括是亚洲部门在其中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你能给大家作为主管，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 吗？可以，没有问题。那第一太平 Savills 呢，在我们中文国家叫做第一太平戴维斯，那是一个英资公司，那在英国也有上市的。那么呢，它在全世界来说有差不多超过400个办公室，然后40000多个员工，应该是一家我们行内叫做地产综合地产服务公司啊。那我们公司呢，也应该说是全世界五大地产行里面成立最早的。我们公司在1855年的时候就在英国成立了， 1855， 所以到今天为止，其实已经有超过了140、150年的历史了。对，是一个非常悠久的一个英资公司。对，那么，很多人都会问，像我们这样的地产服务公司，那服务些什么内容呢？ 是， 其实呢，我们涉及的领域非常广泛。 就不单单是卖，对吧？很多人感觉 不光是 卖， 对对。我举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如果说今天是有一栋写字楼在那边的话，那除了我们 Savills 不会去做，我买钢筋水泥去做建筑的这个动作这个造我们不会造，但是除了造和设计之外，所有和这个物业有关系的领域，我们公司都有提供相对应的服务。比如说从一开始的项目规划到写字楼建完以后的出租到顾问到评估到房东那些房东经常会需要的那些，比如说我们的调研报告我们有专门的调研部整个这一套从头到尾我们公司都有设计。对，那我们的这个亚洲客户部呢，那你从这个名字上你就可以大概知道，其实我们主要的就是服务我们亚洲客户了。对，那其实呢，你看之前大概在2012年之前，你也可能不会看到有这样的，在澳洲吧，至少在澳洲地产大型的地产行里面，你应该不会有看到像我们这种非常专业的一个针对亚洲客户的部门。那为什么会有这个部门呢？其实这个契机还是因为我们中国资金亚洲资金从2012、13年开始大举的进入我们澳洲，对不对？那从那个开始，我们发现其实可能在悉尼或者在澳洲的地产界应该是有这么一个需求的，来帮助我们中国的或者是亚洲的客户呢做一些采购那么我们比较了解他们的语言他们的文化，他们做事的方法他们的模式所以呢，相对来说我们就能够起到一个比较好的那种一个保驾护航的一个作用。对，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有这么一个部门。对 对，好，那当然我有很多问题在中午我们聊了更深入关于商业地产，尤其你说这7年发生非常大的变化包括我自己都很好奇因为我们在聊比较专业问题之前我个人比较八卦一点可以问一下 Andy， 就是你是几几年来到澳洲吗？因为你们公司是1855年了，对，比较久远的公司。那你个人什么时候来到澳洲？大概之前是过来是读书怎么样移民大概当然最后我要问你什么星座等等大概一些情况 理解理解理解 我是2000年来到澳洲的。 2000年啊，正好20年。 20年，对，正好20年。刚刚我来澳洲的时候，正好是澳洲悉尼奥运会结束。对不对？奥运会结束， 奥运会结束了，你过来， 我过来 吧。你也不参加比赛，你也不， 我没有在，我没有来参加比赛。对，当时来澳洲呢，当时来澳洲主要的原因是因为我的姑妈在澳洲啊，在悉尼啊，那我爸爸觉得可能海外留学是一个不错的出路啊，那当时我就来到澳洲，然后读的高中，一开始读的高中，然后我读了4年大学，那大学我读的就是地产。 大学就读了2000年。 对对对，那我是在悉尼科技大学读的地产专业那个专业就读了4年啊，读了4年。 那你这个是就真的是专科出身啊， 专科出身， 不是我们这种野路子过来的。 没有。对，然后呢，在读了4年本科以后呢，我又再读了2年的地产硕士， 也是地产， 也是地产，也是在悉尼科技大学。 你是真喜欢地产是不是？当时还是家里其实有矿来的，是想过来盖楼的，什么情况？为什么要读了6年的地产呢？ 希望是后者， 啊、希望 非常可惜不是。其实我来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从小就挺喜欢地产的。那然后呢？当我读了这个地产专业以后呢？我一直有考虑说想要做地产这一行了，在读大学的时间，我一直有想过要做地产这一行。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我就觉得可能做居住地产呢比较大众啊，那我想当时想做一个的是一个比较少人接触的，或者比较少华人接触的东西。那我当时我一看，我觉得商业地产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行业，而且很少有华人接触， 门槛非常高，就是、 相对来说可能就是门槛高一些。对，那我也是大概在读完大学以后了，那这个故事说起来挺有意思的。读完大学以后呢，大学毕业了那时候正好经济也不是非常好那段时间，那我在想，怎么办？我爸爸天天打电话给我。工作找的怎么样 啊？对啊，我们家矿那么多，你什么情况啊？什么时候搬到澳大利亚来，对吧？有没有项目啊？对不对？ 工作找的怎么样啊？他说，我当时想，怎么能够在当时的这个经济环境下，找到一份我喜欢的工作，我想做的工作，又是地产的工作？有一天我就在马路上，我就在那边走我印象很深，在 World Square 周围走。 World Square，OK。 当时在那马路上走，我就看见。他的那个很多大楼上面都有一个公司的出租或者是出售的那个牌 symbol 在那边。我觉得怎么这也是这一家公司，走到那边也是这家公司。我想这家公司在那周围应该是非常的活跃的一家公司， 是 应该是一家非常不错的地产公司，我当时就这么想。然后呢我就写了一个邮件给他们的老板我印象很深，当时呢我提出的是什么，我免费的帮你做免费的来工作， 主动提出的 、那我当时提出这个原因主要是为了想拿经验因为我知道在商业地产能够拿，在商业地产里面如果你能够拿到一些经验的话其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是 那么非常巧，这个世界，所以说这个世界上我们刚才也在讲 世 界上有很多非常巧合的事情那在那个时候呢正巧那个公司有一个员工要离职那我当时那封信一去呢就变得正好非常 也不用招人了是不是 非常吻合当时那个老板就找我过去了，那找我过去了以后他就跟我一聊他还非常好，还是给了我工资的 明白 他就是给了我工资然后我就在他那边做一开始是做出租所以呢我在出租这一边差不多有做了4年多，对，我一直在那边住。对， 几几年入职的？大概是？ 我差不多，我入行到今天差不多十一二年吧。对，十一二年。所以我做了4年的出租。那么做了4年出租以后呢，我慢慢的发现， 好像不赚钱是吧？好像可以卖是不是？ 不赚钱是一点了。我就觉得好像我慢慢的看见中国的资金大量的涌入澳洲。 是。 但是我出租呢好像我的中文的这个优势 没有最大化，是不是 最大化没有被体现出来 是。 那我后来就在想是不是应该改到做买卖做买卖那也是一个非常机缘巧合，我有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在他的推荐下呢 哎，我非常有幸的去了一家，也是我们世界地产的一个地产行，地产界里面的一家大行了，我们叫大行，对，叫 Nye Frank 啊、来访。然后呢，我在我的当时我在我的老师吧，你说的 Dominic， 我们两个人就一起在做这个中国客户部啊，就开始慢慢的进入了买卖这一块，大宗交易这一块。 是。 那从大宗交易当时到现在，我们已经有做了超过差不多6年，也差不多七八年吧。对，7、8年，对，哇，对， 真的非常多时间。 对， 哦，是这么一路过来。其实最终我可以理解，简单，其实最终就最初心吧，这么说对吧？ 初心， 我觉得还是因为你对房产的热爱。 没错， 而且呢，可能更多的就是可能说，我想挑战一下自己。 是。 那房产呢，又分很多商业啊、住宅，可能你对商业的话，你觉得更适合自己。 没错， 对不对？ 对，没错。我觉得更有意思、更好玩，因为，商业地产里面的有很多不同的领域， 很复杂， 对，很复杂，租约也好，土地性质也好，开发潜力也好，有非常多可以去琢磨的东西啊，所以我觉得可能相对来说要比居住的这一块呢更有挑战性。 是啊， 对对， 所以好像你头发也比以前少一点了， 少了 那正好聊这个话题呢，哎，你从你的角度哈，那么多年做下来，你觉得过去这5年啊，这7年啊等等，那商业地产到底发生了哪些变化？尤其在你的，尤其在悉尼，可能是可能大家比较关心的，或者说整个澳洲。 悉尼地产呢，应该说，从中资大量的涌入，其实是在2014、15年的时候。 是中资是比较多，更倾向于住宅开发还 是 住宅？哎，你 这 个讲的非常对，他们一开始呢，大量涌入的其实是我们中国的，我们叫 state owned enterprise， 就是可能是中国的国资了啊。 是。 比如说领头羊，我相信应该是我们中国的绿地集团啊，绿地、碧桂园啊，之后又有大连万达啊，这些中国比较大型的开发商。那这是在2015、2016年，你会发现他们就大量涌入澳洲。那为什么呢？有几个原因，因为在当时其实中国本地的地产市场不是非常好，不是非常好，而且呢，很多在中国本地做的比较大的开发商，那个饼摊得非常大啊，但他们也希望说能够把他们的风险分散一下啊，当时他们可能就会看到澳洲啊、英国、加拿大、美国这几个城市啊，都算是比较活跃的城市了。 是。 那对于他们来说，可能第一个他们可以分散他们的风险，我刚刚讲，第二个呢可能也可以增加他们品牌的一个影响力，对不对？ 是。 然后拿到一些比较发达国家的一些开发经验啊，再加上当时我们习大大提出的走出去啊，就希望很多中资啊能够走到国外去做收购啊，去并购。中国资金呢在澳洲，你猜猜撒了多少钱？ 数据上，你们有很多的资源平台，对不 对？ 像你们还有，我记得你们有物价部门，有信息部门。 大胆猜， 5亿。 那一年，2015年，中国资金在澳洲投了60亿。 60亿澳币。 60亿的澳币， 哇。 对，60亿澳币。然后呢？好。这是2015年了， 只是一年60亿澳币， 一年啊，只是中资哦， 中国 我们大中国内地的资金哦，就是60个亿， 所以我相信你们亚洲部这个是非常非常有必要成立。 对，所以你可以看当时的这个需求其实是非常大的。然后呢，从2017年差不多开始，中国开始慢慢收了，对不对？就是对海外的资金、海外投资开始有管制了。然后再加上悉尼本地的银行对海外人士的购买要求也高了， 没错 啊，然后也渐渐的提出了那个就是额外的印花税等等这种政策。那你会发现呢，从2017年的下半年开始到2018年啊，慢慢的中资啊， 是 就有很大的一个投资量就 是 很大的一个下降。 是 那反而呢，你从2018年、2019年开始呢，谁来弥补了这个空档呢？这个 gap 呢，是我们香港和新加坡的资金， 是基金投资者是吧？是啊，还是 有一部分的基金，也有很大一部分的其实是私人投资者，他们呢来弥补了这个空间。那我给你再打个比方，他们从新加坡和香港，他们在2015年的时候在澳洲投资，差不多才投了2.5到3个亿。 哇，那是10%都不到啊，这是 去年他们在澳洲又投了20多个亿。 去年，而且市场大家可能都觉得很不稳定的情况下， 他们在澳洲投了20多个亿。 而我们内地的资金呢，从我刚刚说的2015年的60个亿， 嗯， 到去年才2.25个亿。 哦，就是反过来的，其实有点这种意思。对，那我们 中资的 为什么 下降了？ 嗯， 新加坡、香港呢， 嗯， 上来了。 是因为新加坡和香港这部分他们更多的是对资产市场持有一个态度，是这个心态。 嗯，我觉得有很多原因。首先我觉得中资因为中国的政大环境影响，那中国比较有实力的一些大企业可能对澳洲的这一块投资慢慢的有下降。 是。 然后呢，其实我觉得很大的一个因素其实是外汇管制。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是对中国买家来说是造成蛮大影响的。一下子你就会发现这个政策一出来，交易量马上就有下降的水平。那为什么对于新加坡、香港的买家，哎，反而上来了呢？首先第一啊，香港去年有暴动啊，那当地很多香港本地的买家客人他们都对香港当地的经济不看好， 是 啊，长期不看好，这是第一点。那第二点呢，香港啊，他们澳洲这几年的澳币也跌得很下，也非常低，那香港买家就觉得说，哎，的确是一个不错的一个投资机会。 是， 澳洲相对来说比较稳定， 是 啊，那时差和我们其他亚太国家也非常时差非常短， 包括气候啊等等。 气候，对，而且可能他们的孩子以前也在澳洲留学啊，很多，我们有很多客人以前都是在澳洲留学啊。 是， 所以呢，这些原因呢，你看香港的投资者一下子这几年就涌入澳洲。 就我能理解，其实香港投资的他们其实不要打断，他其实已经很了解澳洲市场， 非常了解。 他们不需要，可能我在一轮的 IPO， 他们不需要教育，他们 不需要， 觉得时机到了我就进场。 没错， 包括新加坡， 没错，没错、 啊。 新加坡呢更是如此，新加坡的买家非常成熟。那新加坡这几年为什么你从2019年到今年相对来说，对，去年、今年或者是2018年的年底开始，就发现新加坡买家多了？为什么呢？新加坡这个国家非常小， 嗯。 那他们的市中心也非常小， 是 啊，不大。那他们呢的在当地啊， 嗯， 商业地产呢基本上都是机构级企业玩的。 哦， 啊， 明白。 每一个项目都是十几个亿、几十个亿的， 肯定也不大会换手，是不是？ 很少换手，你讲的非常对， 嗯， 很少换手。 嗯， 所以他这个市场啊，就是交易率非常少， 嗯， 而且呢，它的门槛非常高。 是。 那新加坡有很多资金，很多家庭、家族企业啊，家族资金啊，啊，投资者钱，那这些钱去哪里？没地方去，嗯，对不对？哎，澳洲现在利息又低， 嗯， 汇率又好，啊，回报呢，可能对我们澳洲本地人来讲是属于低的啊，四啊几啊，我们可能本地的澳洲买家觉得哇这么低的回报，但是对于这些新加坡的买家，他们觉得这个回报非常可以接受。 是。 然后呢，你就发现，哎，新加坡的买家这几年也来澳洲了， 嗯， 那这一来呢？又撑起了悉尼商业地产的这个对 买家， 对 对 对， 所以说其实是有一部分。那可是我能问一下，比方说像新加坡啊、香港这些， 嗯， 他们有一些也有一些买家会，比方说机构他们买来是用来开发， 嗯， 因为我知道， 嗯， 哎，您个人是比较多是大宗为主的， 嗯嗯， 那可能会有一部分人，那我不知道新加坡的开发商，比方说对开发这块是他们的。是合他们胃口吗？还是他们可能更多的是资产安全， 嗯， 我收租， 嗯， 啊，我可能在一些附加值啊， 嗯， 等等加一些 resume 就可以了， 嗯， 一个什么样的心态呢， 嗯， 他们买这些， 我觉得基本上当然没有一定了，就相对来说了，相对来说我们内地的投资者呢有很大一部分的确是喜欢买开发地， 是 因为他们在他们当地有开发经验，他们想利用这个经验在澳洲做开发做大啊。但是相对来说呢，在香港啊和新加坡来说呢，来到澳洲想买开发地的就非常少啊。为什么呢？在香港开发那是几个四大家族，或者我也不知道香港好像是四大还是五大吧，对不对？他们那几个家族基本上 是 monopoly 了，对不对？垄断型的。所以呢，你要让那些香港的买家在他们当地的市场有开发经验的机会不多，对不对？不是说没有，有了，对，一定是有，但是相对来说少一些。新加坡也是如此。所以呢，新加坡和香港的买家他们更懂的啊是写字楼和商铺，这也是他们在当地市场玩的非常好的一个物业类型， 认知 非常 全 面，对，对，所以说他们就把他们这些经验带到澳洲来，哎，也喜欢在澳洲买一些他们懂的物业， 嗯， 对，所以他们相对来说更看重的是写字楼和零售这一块。 写字楼和零售。那正好说到这个话题，我能再问一下，比方说哈，以你的经验，就什么样的物业是个好的商业物业？因为这包括我自己也很困扰，包括我看到你们广告，基本看到我在你们database里面，啊，一点一直发过来，有些可能是小型的 retail， 有些可能是 boarding house， 有些可能是办公楼，有些甚至是办公室，过去开发。我在我概念，我怎么样去评判这个物业，我们应不应该买，是不是好的物业呢？就是。 我觉得一个评估一个好的物业呢，要从很多方面来看。当然了，你要买到一个比较正确的价格，一步错步步错，对不对？你买贵了，你以后可能要在出手的时候就会很辛苦。 是。 那可能那你就需要有一个比较中立的一个评估公司，然后来评估一下这个项目是不是，它的价值是不是在那边。 是。 这是第一。那第二呢，可能可以看一下，哎，这个物业的地点好不好啊？它的物业的种类啊，有一些物业可能是纯零售啊，就是一个店铺。 是。 那有一些物业呢，可能是楼下是店铺，楼上是写字楼。 是。 那有一些呢，可能是有写字楼，有酒店，有店铺，这种比较多组合的啊。那么呢，开发潜力的确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因素啊。那很多买家现在买物业呢，也除了看它的租金收入之外，也会看它的开发潜力啊，是不是有潜力。我也看到过有些买家，他们买了一些物业啊，可能因为有这个开发潜力啊，买来2000万，过了半年啊，有了这个开发潜力凸显出来了以后，哎，4000万买的都有很多。 是啊， 都有很多。所以说，一个是开发潜力，我觉得是可以去关注的，可以去了解研究的，哎，是不是存在。第二个，它的类型，讲回刚才那个类型，很多买家呢喜欢买单一类型的物业，单一租客的物业啊，觉得一个租客啊，在那边很好， 是 啊，5年租约怎么样怎么样， 是，这也是我的观点，我 是不是，对对对， 看到5+5+5+10+10，哎， 你就觉得租约很好， 尤其 是 一个什么 是 大的租客，什么阿舍， 对对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对对对，你很放心。其实呢，这个没有错，但是呢，相对来说呢，我个人感觉呢，你买商业物业，尤其是那些可能是比较初级的投资者啊，不是非常资深的很成熟的买家来讲，我觉得买一些多租客的会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为什么？当经济不好的时候，就像现在 COVID-19， 是， 经济不好，你租客一走，啪，你一个租客就没了， 真的是， 你的收入就从100%到0%， 是， 对，一分钱你都收不到。 是，前面正好聊到 COVID-19，我们接着往下聊。那 COVID-19，我问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 COVID-19 之后，那你们的买家会不会对办公室，或者说 retail 没有信心，觉得你看，我如果是住宅买家，我起码租客还给我点钱，我大不了便宜个50%吧，或者他肯定会接着租。那商业可能他就给我0%，当然可能政府给我一些 land tax 一些优惠，这个我们就撇开不谈。就从风险角度来说，是不是其实反而就 retail 和 office 其实风险也非常高呢？会不会？ 我个人感觉这次 COVID-19 呢，其实会让大家对商业地产会有一个更深层次的一个思考。我们分开讲一点，我们先讲零售好不好？对，零售呢，悉尼应该我们整个澳大利亚这个零售其实不只是今年不好了，其实从去年前年开始就不太好了。 这点我觉得 讲的， 我觉得是，这就是我们叫 real talk。其实很多人都，我打断一下，因为这我太有感触了。 对对对。 因为很多人第一句话就和我说：“哎，林珊，这个澳洲经济不好，现在 是 就是未来怎么走？”其实很多人不知道澳洲经济过去5年其实就没有怎么好过。其实 没错， 这句话我觉得真的在点上。 对。 但很少人愿意去说这个事情， 是 吧？ 是是。 生意就不好，接下来呢？ 零售其实传统零售确实是不好啊。但是呢，我觉得这次 COVID-19 一过呢，对于我们澳洲本地人来讲呢，大家的这个消费习惯会改变。那么他们可能会开始慢慢的适应网上购物啊。其实网上购物这种概念在我们中国内地，在韩国，在新加坡，日本都是已经非常发达的啊。 是。 那他们这种logistic 啊，这个叫什么 物流？ 对，物流在韩国是非常非常发达。你今天早上买一个东西，下午就可以送到你家来了。这些国内也一样啊。 对对对。 那么这个在澳洲其实是非常落后的啊。今天早上我还看了一篇文章，他们在讲澳洲的网上的物流啊，e-commerce。其实占整个澳洲的零售才占了16%，所以它的比例是非常低的，非常低的。那么通过这一波的疫情呢，我感觉呢，你会发现有更多的房东，会更多的投资者会来关注我们这个 logistic，物流这一块的项目。 啊、嗯， 对，那我感觉这会是一个改变。那传统零售会不会打击？一定会打击啊、 嗯， 短期来讲一定会打击。嗯，但是呢，相对来说呢，影响相对比较小的，可能是我们传统的那些超市啊、我们叫 grocery supermarket 或者 grocery， 他们叫 neighborhood shopping center， 是， 就是你周末是一定要去的， 是是是， 你要去理发，你要去买这个买那个、 嗯， 你一定要去的。而相对来说，像 Westview 这种比较高端一点 luxury 的这种 shopping village， 是， 可能就会影响。 Okay, 啊、那这个呢，你也会让那些零售的房东、 嗯、 大型机构，让他们重新来考虑一下，哎，我们该怎么设计我们的 center？ 是 啊，我们的 center 可能是不是应该引入一些能够吸引人流的东西？ 是 啊，比如说像国内很多有非常大型的那些秀啊， 是是是、 嗯、啊，每个周末有什么秀啊，那吸引那个家庭啊， 家庭 带着孩子啊过来、 嗯， 对不对？ 对， 那这个呢、嗯，我觉得是零售的房东会接下来要思考的一个东西。好，那这是零售这一块。那么从办公楼这一块呢，嗯，根据我的了解，的确办公楼受影响嘛，受。大概一栋写字楼里面基本上有30%-40%的租客， 嗯， 都在要求减租， 适当的减租、 啊、 共度难关嘛，大家 对共度难关、 嗯、 或者呢就是先暂时不付租、啊、 嗯， 都会有提出类似的要求。那么呢减租的话呢，相对来说、 嗯、 很多租客都会提出40%-50%这种减租的要求啊。那么对于房东来讲，这个他的现金流一定会是一个问题，对不对？一定是会是个问题。那从物业本身的估价来讲、 嗯、 啊，因为你要知道，你买的这个物业不是说你买在那边永远就不估价的，你每3年、每4年，银行都会要找一个第三方的中立的评估公司来帮你估价的，对不对？看看你、 这个、是强制性的吗？这是 这个不是强制，但是这个是看你和银行之间的这个 考不上 的，对你们的 arrangement 是 怎么样的？但是一般银行都会每几年啊，他们都会来看一下，哎，你这个物业今年大概值多少钱啊？那据我知道呢，现在呢，如果是写字楼的话呢，评估师在这个出租时间上，他会要求会从原来的，比如说空置期吧， 是， 会从原来的4个月，可能现在会延伸到7个月、8个月啊。那么还有一个叫 incentive， 就是我们给租客的优惠条件、 嗯、 啊，可能会从原来的20%、 嗯、 啊，它会一下子就提升到25%-27%-28%、 嗯。 为什么会提高？因为我们 COVID-19 是、 啊、更难找租客了。 是， 你即使有租客，你要抢到这个租客，你和其他这么多房东一起要抢这个租客，你要付出更大的那个优惠，给出更多的优惠， 是 才能够吸引到这个租客，对不对？ 是。 那么好，那么。当他们把这些因素放到他们的评估里面去的话，那他的评估价值就自然而然往下降了嘛，对不对？那降多少呢？可能暂时来讲，我感觉从和多评估师的沟通来讲、 嗯、 暂时来讲写字楼可能会跌了5%-8%、 嗯、 啊，的确有些下降、 嗯、 但是 呢合理范围之内，我觉得 合理范围之内、 嗯、 但是呢我暂时呢COVID-19 发生了以后，我还没有看到有一些我们讲叫 distress sell、 嗯、 就是说房东哎呀真的是有一些各种各样的问题啊，经济上的问题或者怎么样的问题啊，一定要拿出来卖了啊，我还没有看到。今年2020年非常有意思的一个数据，2020年从1月份到今天、 嗯、 现在都已经5月中旬了、 嗯、 对不对？整个悉尼市中心只有一个交易，商业物业只有一个交易， 只有一个 交易。对， 倒是方面是哪个吗？倒是 对，还真巧，就是我们有参与的。 你们有参与？ 对，正好就是我们有参与的，在黑 market。 黑 market。 对，191号 Thomas Street。 那可以聊一下这单是什么情况吗？ 哦、 它也是一个 写字楼啊，它是一个写字楼，然后靠近我们 UTS 的图书馆，也很靠近中央火车站。 是。 那么买家也是一个我们内地的一个投资者，对。 是个人投资者。 个人投资者。对对对对。 方便问一下售价，还是说你给我一个拨牌？ 八千万以上。 8000万以上、 嗯、对对，8000万以上。 在今年目前， 今年对，今年悉尼唯一的一个悉尼 那我采访对人了，是不是？ 对，他那我刚刚为什么想说唯一的一个呢？你就会发现呢，其实因为现在的利息很低， 嗯， 那cost of money 也很其实很小，对不对？你很多机构型的房东，他们在市场上都可以拿到2%-2.2%的那个利息，所以呢，他们相对来说。和前几年相比呢、 嗯、 他们更容易的就是能够长期持有， 是 不会太辛苦，我们简单的讲 是是 不会太辛苦、 嗯、 啊。那你问我接下来在 COVID-19 会不会 会不会有会不会有一个波动？一定会有波动。 但是短期还是说会，因为 我觉得现在可能 COVID-19 的话，应该 U shape 的话哦， 是 应该还没有到它的底， 还没到底。 对， okay. 因为那个 job seeker 的这个我们政府的这个刺激的这个对这个 stimulus package，它其实要到今年九月才结束，对不对？那现在的银行你看到的是还是非常支持的啊，可以 defer interest payment 啊，各种各样的其他的做法啊。 是。 但是呢，过了九月呢，我感觉可能就会有产生一些变化了。 是。 我个人感觉政府的这个 package 它其实是没有在刺激。 是， 它其实是在维持， 是 啊，它只是在维持。 是， 那么好，你过了九月以后，那可能慢慢的房东 是 啊，它的压力就体现出来了。 但这更多可能是住宅的嘛，慢慢在引，可能是不是商业上可能 住宅，我住宅我不是非常了解， 是， 但是我听很多我们的客人同行也是说，其实住宅也是不错啊， 是 啊，但是商业呢，我感觉呢， 应该不受什么影响，因为我插一句话，我个人的感觉，又从租客角度来说哈，因为我不是一个商业的业主，但是从租客角度，包括我和很多本地的我们的亚洲客户啊，洋人客户啊，他们给我们 Zoom meeting 啊，他们。基本上我们聊的时候，他们非常想回办公室， 是没错。 所以很多人跟我说，办公室以后会不存在了，存在 work from home。我个人的感觉啊，包括我们团队，其实大家很 desperate 想回来，因为办公室不单是一个办公的地方，不是一个 desk， 不是一个 cubic。不好意思，它是一个大家沟通的一个社交的一个地方，我相信这个属性是不会变的。 没错，你讲的非常对。 所以就是我觉得大家都说办公室会不会跌很多，包括 retail， 你前面也说到一个问题，说从大的 shopping center 会不会一些改进一些更多的 show，我相信可能亚洲部这一块你们是有很多 expertise，因为中国亚洲是做了很成功的，可能把这部分经验引到澳洲，因为澳洲很多我相信很多商场管理者是比较 laid back 的，因为澳洲人也比较简单，我们定期就去那边买就可以了。 没错。 但中国是好多购物中心，我就不说哪个名字的， 对对对对对， 什么万达各方面很多一些购物中心， 他们天天都是就是想绞尽脑汁 要让客人过来， 怎么来吸引， 对 对？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部分可能是澳洲可能作为 retail 一个 operator 或是一个公司他们会想的问题。 没错，我觉得 但对办公室来说应该可能。短期是会有一些震动，是不是大家会有些反应，觉得降租啊等等。 对，我个人感觉呢，办公室这一块呢，可能过了这个 COVID-19 呢，对于很多大型机构来讲，他们的确会重新审视，是不是我要租这么大的办公楼。 是， 他们可能也的确呢会把一些我们那个叫后勤部门呢，不是特别重要的后勤部门，的确我感觉他们可能会考虑把他们让他们在家工作， 工作个几天， 工作对， 还是要回来， 对，可能会或者是甚至于把整个部门啊让他们就在家工作，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呢。这个呢我感觉对于其实每一个公司来讲这个影响不是很大，我感觉可能真的是从那个人力来讲可能最多也只有5%-7%，这种比较小的一部分的人可能会真的以后会 work from home， 是 对但是我感觉呢 fundamental 澳大利亚我悉尼吧，我们就说悉尼的地产尤其是写字楼这几年其实是非常 strong 的， 就是如果比方现在我们有听众啊，大家觉得还想买办公楼，当然我们相信会碰到一个问题，就是不一定业主不一定愿意拿出来卖了，因为你前面说到它的 holding cost 相对比较低， 它 如果大家不是说我非卖不可情况下，还是要卖掉一个比较好他们的预期才会卖，那比方说这个都有市场上也有比较好的怎么说一个好的办公室出来，其实也是很好购买的时机，你觉得其实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对不对？ 其实是因为现在利息低，然后而且我个人感觉这个利息会持续的低， 是 会持续的低，办公楼呢，相对现在各这几个投资类别来讲，我感觉还是非常稳的， 比较稳定 的， 就和比如说跳我们基本上不可能它更容易一点，更容易，比方说更容易找到新的租客啊，或者说以后哪怕我更卖上，更容易找到新的买家等等一些原因，是不是 ？Retail 呢，看哪一些类型，我感觉如果是我刚刚讲那些以超市为主的啊，chemist warehouse， 对对，房子， 他们。在 COVID-19 的这段期间里面，这个营业额是非常不错的啊。像类似于如果可以找到像这样子的租客的话，其实我觉得零售也是可以考虑。 是。 但是而且但是相对来说呢，如果是一些影响会比较大的零售， 是 比如说像我个人感觉像比如 Maya 啊， 当然是 David Jones 啊这种零售，他们就会影响很大了。 他们必须考虑更好的一些策略，让他们去改变，因为我相信一定要 adapt， 就因为是我相信大家都可以。 怎么说，我们不能控制现在发生的所有的事情，但是我们可以控制是我们怎么应对它。所以包括从疫情刚发生的时候，我们的感觉都知道疫情永远会过去的，大家没有必要整天想想看那些很负面新闻，其实没有必要。这点我相信 Andy 你们团队做的还不错，就是你们现在是还有同事在办公室，我看今天办公室人也没有特别多，还有是你们是怎么改进的，有同事在家上班还是怎么样？ 是我们部门现在是这样子的，我们部门基本上都是在家办公，在家办公。 年纪大吗？我都八卦一下，你们大概平均年龄 我们基本上大概在35到40岁左右吧。 那是非常还是非常年轻，很非常有 活力的 活力啊。 对， 那你是你是80后对吧？我记得你是80后。 我84的， 84非常非常厉害。 对， 那现在你对你团队的要求，比方说现在有很多人还想说我想进比方说 Savvy 这个很好的平台，尤其你亚洲部这个团队，你对你团队有什么样的要求吗？包括你现在，包括是未来团队，你有什么样的预期，什么样的要求？ 其实我感觉商业地产很难，尤其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其实是一个非常不容易的一个领域来的啊。所以我对我的团队或者我们大家呢，就像一个家庭一样， 家庭， 大家工作非常努力， 是大家 对 family 对非常努力，而且我们工作时间非常长。 非常 非常长， 这点是很多人看不到的。 对，很多人看不到的。对， 对我给你打过电话嘛，昨天前天你7点都还在办公室。 哦，这是非常正常的， 很正常的。 我们基本上，我相信做商业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基本上8点半都一定会到公司。 可是你我如果没记，你有两个孩子。 我两个孩子。 这一部分真的是其实牺牲很多哈。 牺牲非常多。我们每一天8点半到公司，然后我基本上离开公司平均呢，平均大概在7点半到8点。这个呢是在我没有那个晚餐没有跟客户晚餐的情况下，我大概就7点半8点下班。那如果有晚餐的话呢，那你还有个晚餐，对不对？ 是 有些时候我们和客人还有早餐还有午餐，所以我们早的时候7点半就在 City 了啊，跟客人开始吃早餐。 7点半就开始。 对， 我能问一下你，就比方说你很好奇，包括我最挺好奇的，就我们等会说一下商业位你是怎么样， 没问题， 就是说比方说你个人日常每天起来到结束是一个什么样的，大概就比较标准的一天吧。 标准的一天，我基本上大概差不多早上6点半起床。 6点半起床 ，洗刷弄一下啊，然后呢，啪开车到 City 来了啊。然后我基本上每一天大概在，如果有早餐呢，就7点半了。如果没有早餐，我基本上是8点半就到公司。那我到了公司以后呢，我一般呢就是看一下邮件，把昨天、前天或者有一些没有回的邮件，没有安排的工作赶快安排好。 是。 那么差不多9点10点。我们的工作就基本上都是在外面和客户见面啊，开会啊，各种各样的会议啊。那我们就10点开始可能就不在公司了 啊， 所以我们的后勤基本上都是打电话，有事都是打电话来找我们，因为我们都是在外面忙。 明白。 那我们差不多一般都会忙到4点啊开始回到公司了啊， 才开始， 然后回到公司呢，才把这一天很多邮件没有回的需要做的事情把它安排好。那对于我们来讲呢，我是比较喜欢这个大家都下了班以后， 是 啊，5点半大家都下了班以后，我一个人呢就在那边能够很安安静静的把这一天要做的事情一个把它给做完它。 哎呀，负责人老板真的有苦的，很多人光鲜亮丽的啊，看你看多了，我看你照片啊，这个方面觉得 18 million 就觉得大家好像我不知道有没有人这种感觉，卖一个很贵的房子作为中介各方面，哇，这个中介肯定卖一次就可以今年就可以就非常好的一个 reward 了。其实背后是不是有很多的努力啊付出啊才可以让这件事情发生，是这样吗？ 其实呢，我感觉呢，你没有经历过呢你是真的不知道。 是， 其实我感觉做商业这一块啊，压力非常非常的大啊，非常的大。因为呢我们所接触的客户买家来讲，他们都是非常大宗买家， 是 他们也知道他们也知道市场的走向，他们可能比你更了解啊市场的走向。那房东来讲呢，他凭什么把一个亿的物业2亿的物业拿出来让你来出售呢？对不对？ 是， 你要证明给他看你的能力啊。 是， 对。那对于我们的部门来讲，我们的能力可能就是说我们有一个更长的触角，可以接触到我们的亚洲客户。 是 啊，对。那么我们要把我们的这种能力展现给他啊。那么这个不是你一天两天能够培养出来的一个能力，这是要日积月累的，对不对？ 是。 那我以前也和在我以前的公司啊，我和我的同事们， 是 大家都是非常非常 focus， 一路这样慢慢从小的项目 是 啊， 一路一路做大。我可能一开始入行的时候也都是做一些很小的项目，两三百万三四百万、对，做这些非常小的项目， 是， 然后慢慢的可能我会做到两千万啊。 是， 当我在做两千万的项目的时候呢，我对我自己的要求呢，我就会说把这个两千万的项目做好。 是， 因为如果你今天不能把这个两千万的项目做好，做出成绩，你就永远不可能会做到八千万、一个亿、两个亿的项目。 太棒了。 对， 是， 当我能够有机会接触到五千万、八千万的项目的时候， 是， 我会跟自己讲，我一定要拿到这个项目。 是， 当你拿到了一个八千万的项目的时候呢，你就知道你自己往上更上了一层楼。 是是是。 然后呢，你会想我怎么把这个八千万的项目给卖。 我觉得这很不容易， 一就这样一点一点一点一点，每个人都想，我也想卖五个亿的项目，我也想卖十个亿的项目。我们公司，有一个大宗物业的一个团队，他们做大宗交易的， 是， 他们在去年年底在布里斯本买了一个至今澳大利亚最大的一个单一交易，16亿， 16亿 的一个写字楼。对，那你可以想象一下，对， 是， 那我 也不是一天两天， 不是一天，我也想今天卖一个16亿的项目，但是这个不是一天两天，这是日积月累。所以说，我们的团队大家要做的就是 focus， 是、 你要非常集中，知道自己每天在做什么， 是， 然后努力的就把每一天的这个小目标给完成。 对，我觉得有一点我个人觉得是非常，因为安妮我也认识你9年、十年的时间，我觉得你是不断跳出自己的舒适区的， 是， 这点我相信。而且但你跳出舒适区呢、又在同一个行业、你没有因为任何其他的东西除了 focus 专注、没有分散到其他的注意力、其实我相信当时很多创业者包括乔布斯也说过，其实不是说很多好的 idea say yes、而是对很多好的 idea say no、因为这样你才能把你的精力去专注于你要做的事情。 是是， 我不知道是不是乔布斯说这点，我看但我知道听过这句话，我觉得对我印象特别特别深。 是，没错。 所以我觉得、那所以你对团队要求，我听下来就努力和专注这两点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非常专注，对。 所以你需要一个可能也是和你一样年轻，对吧？ 对， 比较年轻，或者说更有经验都可以。我觉得但是一个团队，大家起码大家想法是一致的，要把事情做成。 对。 然后呢，我觉得可能要帮助到你，可能让你尽量不要晚上太晚回家， 太晚回家 能帮助你 是 分担一部分的。 对、 啊。你家庭这两个孩子，你太太没有怨言吗？就是 一定有。 一定有、 对，那个周一到周五的话，基本上我很少看得到孩子，我基本上离开家的时候都还在睡觉，回到家可能孩子都已经睡觉了，对不对？所以说牺牲很大。但是我基本上，因为我们商业地产有一点可能和居住地产有点不一样的是，我们不需要周六周日开工。那所以我周六周日基本上都把时间留给孩子，留给家庭。但是周一到周五就真的就很难。对， 是，我相信你应该没问题，因为上海男人嘛，都比较顾家。 对对对对， 我们都很怕老婆，都胆子比较小。 对对对，那是你， 那是我，是，我现在我觉得两个孩子真的是太厉害了，我觉得真的不容易。而且你的团队，因为我是一步步看下来，我觉得包括这个市场，我觉得我再回到前面能聊八千万，这个我觉得真的是挺不容易的。因为在我看来，我比较很浅显的看，就是卖家能在这上拿出来卖，这是我相信非常大的信任给到你。其次买家也是在这上愿意买，相信也是不单是对本身物业，其实很多时候很多人不理解，买家买的的确是个物业，可卖家给的时候是给一份信任给到他代理的，因为我不是说我买了一款实质，它是一份信任， 没错， 所以这个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 非常大， 所以相信在大家看到光鲜亮丽后我卖多少钱的时候，可能后面想到这个团队一个个人付出的努力，这些牺牲是非常非常， 是， 我觉得是一般人不一定能顶得住这些压力的。哎，那你有没有想过当中那么多年，包括我个人，我想问你有没有想过，哎，太累了，有没有想过放弃，或者说我能不能我不要那么拼，因为你都是人都是有都是有选择的，我可以这一单如果我谈不成谈不成算了，我再努力我下一单回来，最近我实在太累，有没有过这种阶段？ 我没有，其实我们每一天都很累很辛苦、但是我倒没有想过放弃，但是有些时候的确你每一天晚上啊 是 就是回到家的时候你觉得啊真的很辛苦啊，每一天很辛苦。但是对于我来讲，我对自己有一个要求，有个目标，就是我是希望说能够在我们悉尼能够做到商业地产里面做到一个相对来说比较顶尖的一个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人的啊，在澳洲商业地产里面能够做到一个能够代表我们中国人的这样一个， 不用谦虚，明白，我相信可以，真的是， 对对对，一个人物，对， 是是是， 所以呢，我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在努力，对，一直在往这个方向努力，所以我感觉每一个人都要有自己的目标， 是是是， 那我也是从慢慢，就像我刚刚讲，我也是从每个小目标开始，对对。 做小的，然后慢慢做大。那做大了以后，那怎么能把它做好？那我们也时时刻刻的在反省我们自己内部啊，我们做事的模式、做事的方法，是不是有这个可以改进的？那个地方我们是不是没有关注到？我们也经常在回顾我们。那目的是什么呢？目的是把我们这个团队磨合得更好。对， 我觉得你有点近，你是处女座吗？ 对，是。处女座， 所以我 基本上 是 女生听到处女都是在摇头的，对， 怪不得，因为我觉得你是从头，我还回想，因为在我看来，可能大家没有这种感觉，因为我们当时在巴斯是有见过嘛，当时这可能这九年十年一转眼的时间，因为在我概念，你就不断的从当时给我聊的问题，就是你是非常对自己要求很严格的，就是给我的感觉就一步一步，好像在我看来挺条条框框的，包括我当时你说你要怎么你和我说一步步来，我就觉得哎，上海人在我感觉应该是比较灵活的嘛，投资要活络一点嘛，对吧？我觉得这块你对我感觉就是非常就是有要求的，一个标准化是非常，因为在我看来这点可能我自己因为一直没有受过很传统的这方面的一些培训，这点是给我感觉一直比较深的， 是 对吧？我觉得那 Andy 正好再聊一下，因为你这一路走来哈，因为有没有人觉得对你比较帮助的，就你会对你影响比较大的，可能他也是成就现在的你，有没有这种？当然肯定不是我，开玩笑，不是就开玩笑，就除了就你觉得一路上有没有这样的人可以分享一下吗？这是我比较好奇的啊。 我一路上我今天来看的话，我可能有两个伯乐。对，有两个伯乐，一个可能是把我真真正正带入到商业物业这一块的，他是我一个好朋友，他是我好朋友，我到今天跟他都是非常好的朋友来的，那也是因为一个机缘巧合，然后他把我带入了这个商业地产，介绍给了我另外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人生中的一个伯乐，那他就是原来我在来访的 Dominic， 对。那我跟他两个人在来访的时候 ，Night Friend 的时候搭档了有差不多七年的时候，七年，对，非常久，我的青春都献给了他。 那时候你真的是小鲜肉，是吧？ 小鲜肉，是，对，都献给了他。他对我影响很大， 是， 也是他教会了我地产， 哦， 怎么去跟别人接触啊，怎么能够把一个交易，因为你知道我们的交易都是相对大众一些， 是， 那怎么把一个大众交易从头到尾把它做好，这都是他教给我的，所以也非常感谢他。虽然我们现在不在同一个公司啊，你可以说是竞争对手，对不对？但是其实我离开 Night Frank 也好，可能更多的是希望能够给自己一个挑战。 明白。 就像你刚才说， 一 个挑战，对，跳出自己平时的条条框框，因为我在 Night Frank 也工作的非常久，然后也应该在那边是一个比较舒逸的一个环境，舒适舒服的一个环境。那怎么能够挑出你一个舒服的环境，能够去做一些更大的挑战，对不对？那你就要做出改变，对不对？所以说这也就是为什么我在去年，其实我加入 Cybus 到这个月正好是一年，我是去年五月一日加入 Cybus 的。是， 可我感觉为什么我已经看到好像很多你的 listing 了，是我们还 不是吹嘘，是我真的一直看到，我感觉好像已经很久了。 我们做的还不错了，我们应该去年是 CBD， 我前面还在看一个报告，我们应该是去年 CBD 做 CBD 交易做的最多的一个部门。对对， 哇，真的这太厉害了。 对，所以 不过我相信 Andy， 因为这是一个 real talk， 因为我个人你也知道我是一个非常直接的一个人， 对， 我也喜欢啊一些嘻哈音乐等等，包括也是 对， 我觉得能在这个机会能甚至于评价到或感谢以前的现在的竞争对手，我觉得也是很有胸怀的一件事情。这点是真的，我觉得 他的确改变了我很多， 是哈， 他的确改变了我很多。对， 我觉得这真的是，那当然我也希望如果接下来大家有听众啊，比方说是年轻啊，无论是什么样的年纪，但是对商业地产有兴趣，但要准备好接受这个挑战， 是 因为可能这个行业不是对每个人都合适的， 没错， 对吧？你要觉得努力，你要够钻研，那是不是最好是金牛或处女？因为这个和你稍微大一点，是不是？所以可能也会可以通过一些联系方式联系到你们，我们晚期会给到一些联系方式，看你如果团队，我相信不断的扩张，因为一个人能量是非常有限的， 是的， 别把自己真的搞得特别特别累， 是， 这我。真的是 希望是这样，是 这样， 是。 然后正好问一下，你觉得你是保守还是激进的人？ 我是保守的人。 保守的。 对， 哦、 我是个保守人。 是 对 保守人。Okay、 对，我是个保守人。 这是纯粹我比较八卦，想了解。 哦，是吗？ 比较保守的人。你觉得我是一个什么样的？ 我觉得你是一个激进的人。 激进的人。 对 是是 对。是不是？ 对我属于对我现在可能有孩子之后也变了，稍微保守一点。对，因为说回商业地产，就有没有一些建议给到买家，说是应该在观望，还是说看到好的物业，包括你说的，其实对 retail 来说，其实 location 很重要。location，location，location，可能不单是租金。 对。 就有没有什么你的见解给到大家？可能是大家传统意义上，可能是以前不这么想的。包括我前面说的，你前面提到的租约，我们觉得只要看租约就好了。就有没有什么给到一些很简单的一点？因为我们今天聊的不是代表公司的，不是只是我们个人的一个访谈。你有没有可以给大家觉得可以去想一想的未来的这一两年？ 我觉得如果客人手上有资金的话， 是 现在的确是一个可以入场的一个时候。为什么这么说？首先现在利息很低， 是 对非常低啊。第二呢，我感觉呢，可能真的当市场走到 U 型的底部的时候 ，U shape 的底部的时候，也就是在9月份、10月份啊，相信可能是会看到一些这种交易市场物业拿出来卖的啊。 是。 那当你这个客人手上有现金的话呢，可能你真的是可以能够谈到一个更好的一个 deal 的。 是。 对。那也有我感觉这是一个入场的机会来的。 是。 对，是一个入场的机会来的。 对，好，我觉得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时间了，而且真的是，我觉得哎，这办公室尽快回来上班吧，那么漂亮的景色啊， 谢谢。 我觉得真的，而且哎，你很高兴，我今天有这个机会， 谢谢， 能坐下来， 谢谢你，谢谢你。邀请我来参加，今天是第一期， 第一期、 哎、 啊，我们的第一次， 我们的第一次，谢谢。 因为你是我觉得认识下来80后，我觉得真的是非常佩服的一个人，所以我希望可以接触到更多同龄的人，比较成功的人士。 谢谢 啊，年龄不是问题，我觉得是在每个行业有自己非常的热情，而且专注在这个行业。啊，在此我们也希望你的团队亚洲部可以越做越好。 谢谢，谢谢， 还是握个手啊，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的观看。如果喜欢我们的节目，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我每周都会有新的采访，如果大家有任何反馈和意见，请和我们 talk real， 你的意见对我们非常重要。下面是我们的联系方式，我们下周见，我们是 AU Real Talk。